听惯了王力宏的版本，这次来听到吴莫愁的改编，这是两首歌曲改变自己和 I Love Rocking Roll 结合到一起的版本。这首歌也送给在加拿大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天宇，来自于他的点播。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刚刚漏了一条留言啊，送他说想来报道，想把今天的开场曲不管是什么歌都要送给谢谢。谢谢能听到吗？来自 Song 的这位朋友的祝福，把刚刚那首改变自己送给你。还有看到了王峰包括泪雨陈元都来报道了，继续我们在节目当中接下来要送出的一份祝福是来自这位朋友的一周年纪念日。树先生他说第一首学会的英文歌就是这首冯新宇的 A Little Love，因为他无意间说过了，那个女生很喜欢听，所以我就想把这首歌学会之后唱给她。还没有来得及跟她唱歌呢，我们就已经提前的在一起了，其实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在一起之后，很多经历的风风雨雨，可是我都差点忘了，当初要为了她来学习这首歌曲。今天2018年5月22号是我们在一起的一周年纪念日，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未来的日子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实现。今天要点播这首歌 A Little Love 送给我的爱人小叶。 Smallest as me, you show me what this deep as sea. 非常甜美可爱的一首歌啊！其实我刚刚一直还在想说，如果是一个男生来唱这首歌的话，会是什么样一个画面？不太能够想象得出来。但是我相信，树先生，别忘了，你要把这首歌学会，唱给你的爱人小叶。我相信在他的眼中，一定是会非常浪漫的一个记忆。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

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你不要失望，当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平凡。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刚刚我在关了话筒之后，在不断的来咽口水，因为在平台上看到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了一张照片，这个发来了一张杏的照片，这是应该是还没有长熟的，完全是青色的，看着我就已经很酸了。说实话，我这个人是不太喜欢吃酸的，我一直以为这些年我开始变化，开始接受了，但是当我看到这张照片之后，我发现还是有一点点恐惧在里面的。好了，但是我觉得这张照片还是蛮有这种夏天的味道的，所以欢迎各位把这张照片一并的分享给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酸甜的酸，你就可以收到这张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拍下的照片。我觉得也是一张来自夏天，寓意着清爽，寓意着凉爽的一种味道了。好了，把这张照片分享给各位，我们继续来点歌送祝福。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阿鲁要点播的歌未央，其实是一个蛮开心的事情了。去年年底呢，我有过一天跑三场面试的经历，当时也是穿高跟鞋把脚磨破了，然后疼得晚上根本都睡不着。还好啊，还好所有的努力都没有辜负，也是在面试之后能够保证了顺利入职，为了我想要的生活开始奋斗了。五月份，今年的五月份，我已经算是入职半年了，也拿到了最佳业务奖，很开心。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未央，来自杨宗纬，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一样加油，还要送给在节目前依旧为生活努力前行的好朋友们。 没做什么事的已经看见接近夜晚的夕阳，这时心能都在停住，要我珍惜在绿地的时光。 走得更有力量。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奇幻喜剧爱情片《超时空同居》已在全国上映，电影用喜剧的口吻讲述了同屋檐下的爱情。同时，该片的插曲《房间》由刘瑞琦亲自操刀，重新修改歌词，也于近日全网上线。作为一首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情歌，原版《房间》发行于2013年，正在读大学的刘瑞琦以简洁的文本搭配略显慵懒而不失情调的声线，描述了大学校园里一间寝室承载的温馨甜蜜和欢声笑语，也勾起了听众内心那些关于校园情谊有关的温暖记忆。而老曲新词的《房间》所迸发的感染力更是有增无减。从离家加一到而今归来的加三，从找寻恋曲1980到千年恋曲2100，昨晚近万名成都歌迷在罗大佑的歌声中听到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演唱会时逢汶川大地震10周年，罗大佑也以自身的经历分享地震震不垮亲情的故事，带来关于家的温暖与感动。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新秀出身的海俊杰，离开香港往内地发展多年，日前宣布回归香港乐坛。他表示这6年时间他拍了很多电视剧，但是对唱歌的热情一点都没有减退，无时无刻都想唱歌。未来除了关注歌唱事业外，也会全方位跨其他领域发展，心愿是能够开自己的演唱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在上半时段呢，我们跟各位分享了一下点歌的祝福，包括有一位朋友也是拍下了这个信的照片跟各位分享了。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想看的话，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底部的留言栏回复酸甜的酸字儿，哎，一个字儿，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来自夏天的感觉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爽气息了。同时也欢迎各位24小时都可以在平台上来点歌。那如果说是在外地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是通过公众平台点播下面的功能栏974听广播就可以了，或者是从手机上下载听听 FM 或者蜻蜓 FM， 找到你的故事我的歌，一样可以在网络上收听来点歌送祝福。刚刚有一位朋友这个非常及时的提醒了，说这个时候看到那样的一个酸性，特别适合来听的歌就是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还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盛夏的果实， 之后的这首开场曲 Carrie 莫文蔚的剩下的果实，也送给刚刚在平台上看到了这个收到的这些酸杏啊这个图片的各位朋友，这个小惊喜希望能给你一个清爽的午后时光咯。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王丽恩也说了，说周一到周五都在听你的故事我的歌，在听别人的祝福的同时，也喜欢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曲，把自己的祝福和自己的故事一并的分享出来。还有看到了 D 还有子一妈妈都来点歌了，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D， 他的祝福非常简单，想把这首来自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送给身边的人，也是希望珍惜身边的爱人和朋友们，想通过歌曲跟他们说一声加油。来自平台上的 D 要送给自己的好朋友们。 期待一个好日子，工作不是我操心，梦随便想想东西，我哦，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 去期待好日子，继续埋首工作里，几多在下个假期。哦哦，天空总是蓝蓝的，心情总是快乐，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欢迎各位在平台上一起来点歌送祝福。那如果说你错过了直播也没有关系，24小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同时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故事、心情、心里话都可以。我会在上节目前呢，提前会看一看过去的24小时都有哪些朋友来点歌了，然后把你准备的歌曲和你的文字一并的在节目当中为你把这样的祝福送达出去。接下来的这首歌，这段祝福其实是送给自己的，这是来自第三人称，他在平台上是这么写的：今天在家里面熨了每一件的衬衫，叠好了所有的衣服，把它们都分好类，把从未整理过的衣柜打理得干干净净。我自己修好了厕所的坏灯泡，还为自己做了一顿午饭。此刻呢，我一个人在餐桌，开着收音机听节目。我开始慢慢地打理好我自己的生活。我是为了将来遇到你的时候，可以放心地说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和你度过一辈子。今天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我要送给那个还没有遇到的人，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哪管他沧桑变化。但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信里面说血癌已带走他，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僵化，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在这半山这天，我悲痛悲痛不已，在胡乱说话。 夜雨中，似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终止分隔，相爱不会害怕。人无觅处，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这段片花之后，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这首歌来自朴树，猎户星座。喜欢朴树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可以把音量调大了。这首歌最开始是没有名字的，在去年互联网的线上数字专辑里面，朴树把这段旋律放在了最后一首。当时那个最原始的版本里面有很多声音，比如说有风声，有树叶摇摆的声音，还有汽车经过的声音，以及朴树抱着吉他浅吟清唱的画面。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朴树说当时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唱什么，想说的故事太多，但是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等到再后来，当他演出间隙有一刻时间能够把自己的定力调整一下的时候，把脑海当中的这些语言具象化，重新填上歌词。猎户星座唱的是夜空下一个人和自己的对话。朴树对于周遭环境的那种感受体会是要比别人敏感的多。讲一个小故事吧。有一年朴树和高晓松从天津演出回北京，回来的路上，朴树就突然看到车窗外的夕阳那么的美，然后当时就跟高晓松说停车，我要下车看夕阳。高晓松说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朴树说那不管，我先看夕阳，剩下的以后再说。于是他就真的抱着吉他一步一步地走向夕阳的余晖。没有人知道那天朴树是怎么回的家，但是他对于生活的那种热爱我们都能够体会得到，不管是在他的演出还是在他的音乐里面。生活很苦，但是只要有爱依旧可以勇往直前。 你还记得吗，那时的夜晚是如何降临的，什么都不说，像来自天空进入指尖的触痛，你是否得到了期待的人生，满地的海潮声，

板城的风电